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2015年的第一起空难发生在台湾，那又是复兴航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能够想起来，在去年7月份澎湖空难的时候，也是这家航空公司。复兴航空它在台湾应该是第三大的航空公司，仅次于这个中华航空和长荣航空。 对。 那昨天的这个画面真的是相当的戏剧性，你真的是以为在拍电影，所以有一些目击者看到这个画面，简直就不敢相信。 对， 他们真的是以为这是不是他正在拍电影。然后非常戏剧化的是，他这个飞机啊才起飞了1分钟，是从台北飞往金门，是一架 ATR-72 的螺旋桨客机。他飞了1分钟之后呢就失控了，失控完我们现在看到新闻画面上，它就是翻转，整个翻转90度之后呢，是撞到了这个基隆河面的一座桥上，然后它的这个机翼呢又跟一辆出租车就交叉，就碰了那个出租车，然后呢碰完它之后它就掉到河里面，最后机身我们看到是断成了很多节。那么这个出租车司机也非常的幸运，真是大难不死。 对， 包括那个乘客也是，后来他送到医院就打电话给家人报平安嘛，说我出车祸了，我被飞机撞到了。结果他家人的第一反应是，你别在那鬼扯了，怎么可能。他说你不信你就看电视吧。所以你看到这真的是真难以置信的一个新闻画面出现在我们面前哈。2015年的第一起的空难，那这架飞机上呢，它乘客也很少，因为是架非常小的飞机，只有53名乘客，53名旅客，那5名的机组人员。现在呢，我们看到台湾交通部门官方的消息是今天凌晨的一个最新的消息，5点40分的时候就公布，现在已经寻获了46人，送医院的有15人，一共呢有31人罹难。而且呢，因为这个飞机上绝大部分乘客呢是来自大陆的这个游客，所以呢非常不幸。那旅客当中有31名都是大陆乘客，其中已知呢这个6人罹难，3人受伤。这个就是事件的现在基本的，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需要关心的，它怎么发生的，然后现最新的这个伤亡情况。那救援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从新闻画面上也看到，现在有大约60名的这个潜水员，他们是潜入这个河底，应该是继续搜救。 对，确实。所以你看到这次的空难非常戏剧性，因为除了你说到这个飞机失事的画面像非常戏剧性，包括这个遇难人员的获救，因为我看到的报道，在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有8人在飞机外面等着了。然后他们那时候觉得可能这个飞机只是迫降在水面上了，其实并没有发生空难。然后他们在救援之后才发现，其实情况远想象的比他们， 就是有人不知道是已经发生空难了。 对，消防员最早的时候接到的这个报警是飞机迫降，有人溺水，飞机就在水面上。然后他们到了现场展开工作以后，才发现其实情况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当时就有人在这个飞机的机舱内拍那个玻璃窗，然后他们进入机舱之后就会发现，除了有很多人被安全带困住了之后，还有很多物品啊，包括有些人的残骸在这个机舱里漂浮着，所以他们的救援难度也是很大的。然后再加上当时呢，基隆河的河水其实水温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你是待在机舱里边的，很多乘客会因为水温过低而丧失生命迹象，或者说可能暂时的昏迷，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知道人在哪儿了。但是他们比较欣慰的一点就是，他们到达现场在喊的时候还是有生还者在呼应，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的情况，他们当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幸亏是有一个机组人员，有一位空乘，然后他是一个幸存者，当时就跟消防员说机上有53名乘客，他们才知道其实有多少人，他们找到了多少人，因为他们本来以为机上可能就这8个人，大家都活得好好的，所以其实也是非常戏剧性的。 而且你看他整个的这个失事的原因分析，现在大家也在猜嘛，你说无非可能就是人为的，或者天气的，或者这个技术的，但天气你看上去没有任何的异常， 已经排除了是天气情况， 是吧？然后你看这个他这个机灵，他其实只有一年时间，而且之前还在澳门 刚刚换过 这个发动机，所以这个机械故障哈也是令人怀疑。那可能最大的嫌疑是不是这个人为的因素，这个飞行员驾驶员他操作不当。 但是就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不管这个飞机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坠毁的，但是这个机长肯定是救了很多人，因为他最后选择坠落的地点的时候避开了人群和建筑，所以挽救了很多地面上的生命。 嗯，好，这个是我们现在从媒体上公布的消息在进行的一些猜测。那这个机型大家也会非常值得留意，就是说它跟去年澎湖空难的这个机型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机型我看有媒体报道说在内地呢其实已经是淘汰了的，所以呢这个也让人心生怀疑，说为什么似乎这个在国际上是不是不是那么通用的一个机型，在台湾还是被大面积的使用，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疑问哈。那紧接着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请教一位国内的资深飞行员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好，现在我们看到就披露出来的消息哈，觉得这起空难还蛮诡异的，因为它天气其实也并不恶劣，那刚才说它的这个引擎也才刚刚换过，机龄也只有一年，那是不是这个飞机这个机型本身它的安全系数就没那么高？那再一个，如果排除天气排除这个机械故障的话，那剩下的是不是就是人为因素这个是可能性最大的？ 嗯，反正正常情况来说，就是整个飞行最危险的就是刚起飞以后，对吧？他们有一个叫十分钟之说吧，起飞的前几分钟，还有着陆之前的前几分钟就比较危险。但是我觉得哈，作为飞行员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然后这种情况，人为的故障，人为的原因可能性我觉得很小，肯定是飞机本来有问题的。如果飞机是好的话，飞行员能把飞机飞成那个样子是不可能的，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飞行员，对吧？既然能去执行航班的，那肯定是技术都是过硬的。我看我也关注了一下，大概说的就是可能是机械故障，肯定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哈，肯定是机械，就是发动机的问题。但是发动机有问题以后，而且这个机长他做的决策吧，我觉得也是对的嘛，他避开了人员多的地方，然后尽量往就是一些往河那边。就最后他选择碰向地方是在河里面嘛，对吧？避开了人员密集的地方，这个选择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唯一不解的就是我看的那个视频我也看了，就是那个就是倾斜的非常厉害，就是他选择迫降的时候倾斜的非常厉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啊，从专业方面来说，一旦飞机倾斜的比较厉害的话，那这个飞机就很难保证它的高度、它的速度，它飞机就会失速，就会直接掉下去。其实我比较不解的就是在这方面。 嗯，那造成这种倾斜的原因，刚才您也说，可能也有包括也有美国的这个飞行员他们在分析说，可能是一侧的发动机失去了动力，另外一侧发动机的动力非常的小，没有办法保证飞机这个平稳的飞行。那您认为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还是说就是人为的操作导致了飞机的倾斜？ 我这个倾斜的话肯定是人为去导致的，因为正常情况就是我们所有的飞机啊，就是只要是能运营的飞机，两发以上的飞机失去了一发，我完全可以保证这个飞机就是很平稳的飞。 嗯， 我可以保证飞机很平的飞，对， 是 正常状态也飞行没问题的。 所有飞行员在这个经受培训和考试的时候都会考验，就是只有一个发动机正常飞行是吗？是有这一项的？ 对对对，有的。我们一年有两次，有半年有一次的话，就我们叫复训。复训内容就是所有的特殊危险情况、特殊的单发呀、发动机失效，包括一些操作系统的故障，我们都会去飞的，在模拟机上都要复训这些科目。 嗯，那像这次的失事的这个飞机是双螺旋桨的飞机，那这种飞机和我们传说中的大飞机它们有什么区别？会不会这种飞机的安全系数更低，那大飞机可能在操作上也更方便一些呢？ 按说吧应该是这样的，因为飞机越大的话肯定是越安全的，因为它包括飞机操作系统啊、发动机啊各方面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飞机既然能通过试飞，能通过审批的话，肯定它安全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是说相对来说，它 它针对有那种就是我们正常飞的那种叫喷气式发动机这种，可能它要安全系数稍微可能要稍微低一点，我感觉是这样哈，我个人感觉是这样。但是它肯定是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都是通过了审批的。 嗯， 比如说相比较来说，可能稍微感觉可能稍微螺旋桨飞机稍微要安全性稍微要差一点，可能是这样。 嗯，那包括他选择这个迫降的地点，其实这个飞机刚刚起飞，离机场是非常近的。那他为什么不能回到机场去迫降呢？而必须是选择其他地点迫降？ 他是这样的，如果飞机有什么机械故障，如果你在我在高度很高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在2万尺或3万尺， 嗯， 有这种情况，处理肯定和我刚起飞是不一样的。因为刚起飞的时候，一个是速度很小，再一个高度很低，就是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因为你掉头的话要掉180度，对吧？我从飞机起飞，机场起飞以后，不管怎么样，我要回到机场必须要掉头180度，对不对？ 嗯。 在我整个转弯的过程中，飞机要损耗高度，要损失速度，所以说这个机长肯定是做过了一定的算的。我刚起飞以后，比如说300尺、400尺，那我再回来肯定是回不去的。因为你转弯的话会丧失很多的高度和速度，根本完全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高度让你去回到机场，肯定是这样的。 嗯， 其实这个机型哈，我看过内地媒体的一些报道，说在大陆已经没有这个机型了，就是说因为这个机型常常发生事故，所以就大陆已经被淘汰了，是这样吗？ 对，我记得是南航吧，在新疆原来。 对。 我原来在新疆飞的时候看过这个，他们确实有这飞。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什么飞机啊，当时是真不知道。但是后来好像是3、4年前就没有了，因为这个飞机，首先这个飞机它的动力没有那么强。新疆的话，在疆内飞基本上都是在天山嘛， 嗯， 它有个山比较高，越障能力它不行。像我们飞的话，就是直接起飞以后直接就是举个简单例子，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就是很近的一个航线，我们正常飞的话就40分钟。但是他们用这个飞机飞就得1个多小时，因为它， 动力不足， 越障没有那么强，它得绕着飞，它不能直接从山上过去，所以就是这样。 哦，所以这种机型它是适合什么航线的呢？ 它这种小飞机吧，就是应该是属于那种支线，像1个小时左右的航线嘛，他们应该是比较多。再一个就是说，就是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区比较平坦，没有山呀。这些东西的话他们用的应该是会比较多的。对， 好，谢谢王先生的分析哈。 嗯， 那我们总结就是王先生会觉得主要可能是这个机械故障，因为人为你如果是飞得了的话，应该他已经是专业是过关合格的，这种情况他们在受训的时候也是训练过，所以应该不会存在这种人为的失误。好，所以呢更加显得这个疑团重重哈，不知道，但是也索性黑匣子昨天下午就已经找到了。 对， 但是分析呢又需要很长的时间。 对，而且台湾已经邀请了大陆法国和加拿大的航空局来参与调查。 嗯， 因为机上的乘客是大陆乘客居多，飞机法国制造，发动机是加拿大制造的，所以有四方共同来调查这个飞机事故的失事的原因。 嗯，好，那现在救援工作呢我们也在持续的为各位关注哈。等一会儿呢我们要来请到台湾的一位救援专家来帮我们分析现在救援情况到底进行的如何，专不专业，正不正确。三立化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昨天发生在台湾这起相当罕见的空难呢，救援工作呢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在展开。那么在这起空难发生之后呢，看到因为毕竟中间是有30多位的这个大陆的乘客， 对， 所以呢显得两岸三地呢都相当的重视。那中间也有一位乘客，他还同时拥有这个香港的身份，所以呢就显得香港、台湾和大陆这边都非常的重视。那么昨天我是留意到 新闻联播它都在首条新闻是播发了这起空难，看到马英九啊、习近平啊、李克强啊都有指示。那另外呢是这个柯文哲这边在台北的市政方面柯文哲，另外是新北方面这个朱立伦也是在配合。那现在看到的救援方面的是水面上的基本上已经是完成， 对， 现在刚才看到的消息就是已经开始全力这个向水底进发，就是看看能不能再有新的生命迹象再可以发现哈。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连线台湾资深的救援专家是王时明先生，来向他询问一下现在救援的最新进展和现在救援工作的方向到底是不是对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现在我们看到救援工作水面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的方向呢就是往水底进发。现在已经是过去了这个将近一天的时间了，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您觉得目前把重点放在水底下它的方向对不对？ 这个是对的，因为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这次它在的这个河面啊，它在涨潮的时候它才只有 2.8 公尺 2.8 米，那平常不在退潮的时候只有 1.4 米，所以它属于一个很浅的水域，也就是一个人站在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那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昨天像我们在做这一方面抢救，是在就是我们所谓常常在讲人的生存的这个黄金72小时，在这个地方是不适用的，因为在这一个灾害现场我们大概2个小时内有没有生还者我们都要处理。那现在在做的就是打捞往生者的大体。那因为昨天已经经过2次的涨潮跟退潮，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抢救水底作业里面最怕的就是因为经过2次大潮以后它的大体会移位，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还好我们昨天有做了一个拦截网，就是在上游跟下游做了一个拦截网。那第一个就是防止它顺着河水无限的漂流，第二个也做了一个救生艇在水面巡逻，然后第三个我们现在是派的潜水员用地毯式的搜索。我们所谓地毯搜索大家当然也不晓得，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个就类似棋盘，就是下棋的棋盘在一个格里面放进多少人然后去做，当然我们大家目前的工作是这样做。 嗯，因为现在看到还是有失踪的人员哈，那根据现在的这样一个水域的情况或者救援的这个力度，还有没有可能是会发现生还者？ 哦，应该不太可能。看我的经验，这个连奇迹都没有，因为很简单的是，因为我们在抢救的中间，在抢救生还者，第一个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地方，但现在他所山区的里面，就包括我们昨天派了2批的直升机。做高空的做低空的这个现场状况的掌控，跟昨天我们的潜水人员到水底跟这个特搜人员的在机体附近所有做的种的在我们抢救过程中间，就是人体生理跟就是还有我们台湾现在是碰到所谓的寒流，虽然还没有到下雪，可是一般的人到了这种水域到这种温度大概都不会支持超过12个小时。 嗯，不会超过12个小时。 对对对， 嗯， 那假如说一般的就是说大家还上说飞机是不是撞击的时候弹出来的，其实经过我们昨天有派了2批的直升机做低空的搜寻，其实那个检视面都已经做得很大。那我是水下作业的专家， 嗯， 所以说我在这个东西，因为在这个水域里面其实尸体很快就会找到，而且它不会飘得太远，因为刚好这个是在我们台湾这一个河流水域里面，它没有太大的流，就也就是流速， 嗯， 所以说应该会很快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以我的经验，以这种大体的东西，就算你没有找到的话，大概在4天5天就看气候的变化，都会浮在水面。那在这方面，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救灾人员，我们在以前的经验，我们都有。第一个，在我们做制高点，用望远镜去找；另外一个就是河面，垃圾集中的地方就是大体会浮上来的地方，所以我们都有在做这方面的这个作业。 嗯，那这次的这个飞机失事的地点，因为是最后坠入了河里，那一般情况下，河里的这种救援会不会比陆地上的更加困难，或者难度更大呢？ 是，这 是难度啊，因为我们飞机坠机的时候，你要看它坠的那个分布的情况。那因为昨天这架飞机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影片，因为它蓄力去插到那个高架桥， 嗯， 那这个在整个撞击面，它已经减掉很多的冲击力，所以它飞机翻到那个河面上，几乎朝上，然后看它机体还是很完整的，不像一般的空难，它是那个飞机的残骸会面很大，甚至到几公里，可是没有，我们昨天看它所有的距离不会超过500公尺，所以在这个方面，那个河水的问题是比陆上当然好，可是我刚才有讲，我们最高它的深度不会超过2.8米，那像现在今天的涨潮是应该是下午的3点，也就是现在的水位都是在1米4以下，那3点以后最高会到2.8米，然后再到今天的晚上的凌晨4点钟左右再还会来一次，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大体比较容易移动，可是我们在做了拦截索，还有我们现在大批的潜水员飞了好几批在做这个棋盘式的搜索，应该很快。 嗯嗯，最后哈，王先生，就是我有一个，我们假设一种情境，因为可能，虽然这个几率也不大，但是以防万一，如果，有人就是很不幸的就遇上这种空难，然后他刚好又是掉入水里，有什么办法就是进行自救，或者让自己这个被救上的的可能性大一些吗？因为如果是跟地震的这些灾害相比的话，以前就有救援专家提醒过地震当中的受灾的灾民，就让呢说救援人没有来之前，你们不要奋力的去呼喊，因为你呼喊自己的力气就很快没了，所以尽量还要保存自己的体力。那如果是像遇到这种类似的空难，又刚好是掉进水里面，应该是怎么做？其实， 我这样报告哈，你想要在水域里面，它第一个会碰到，第一个就是溺水，第二个就是失温。所以我常常在开玩笑，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常常跟很多的朋友讲，当你要坐飞机去旅行，有经过海面或什么，你们的口袋里面常常出去放着那个巧克力糖，你知道吗？用那个包起来。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一直在推广这个事，巧克力是在失温的时候是最好保持体温跟热能的东西，而且它很小，很好储藏，而且大家都可以用，除了糖尿病不能用以外，所以我都会有这个。那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其实这个的由来是因为早期我跟美军在做蛙人训练的时候，我发觉美军的蛙人为什么他们的口袋那个潜水里面都会用那个塑胶袋包的巧克力，还知道他们用这个就是来维持失温跟他的那个能量，这个就是我可以传承给这个军众。那其他你要用那所谓的其他的生存，我跟各位报告，那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万一真的那个生存，那个万一的几率，第一个他要有天时地利人和，还要有一点祖上有德，这种几率真的很少。对，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像这次飞机的坠落的这个基隆河，它其实是处在台北和新北的交界。那在这次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特别好奇，这个救援到底是以台北为主导，还是以新北为主导呢？ 这个哈，我其实这个辖区属于台北市。那因为它在刚好也跟我们新北市有交界。那其实，在救灾里面，像这么两界，而且，我跟各位报告，新北市跟台北市是目前在台湾里面在搜救指挥系统里面做的是比较健全的。所以在这方面，这个搜救像昨天来的时候，当然是我们从荧幕上面看，假如以先进国家的搜救里面，是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检讨的。那可是在整个搜救的过程，那我刚才说要检讨的就是这些第一线的抢救人员跟后面到的指挥官，他要有实物的判断去，像我昨天在媒体上面有个公布，其实在那个状况2个小时抢救生还者以外，就开始要做这个净空现场，做一定范围的净空，然后潜水人员跟陆海水面的搜救是同步进行。可是今天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他们把一批的围着那个飞机 所以只能做水面上的处理，水底下的处理就延误了。动态去问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去在等着那个作业平台，那这个就是我们将来会值得会检讨的。因为我这样讲好了，大陆方面我也看了很多重大灾害，其实我对大陆的抢救过程我只能讲说，你们一直在进步，我们是还要进步。 就是如果真的是要比一比的话，您觉得类似空难这种是大陆的救援水平高还是台湾的救援水平高？ 您说说，再说一次。 我说如果真的是要比一比的话，您觉得是大陆的救援水平高还是台湾的救援水平高？ 这样讲好了，大陆的救援空难的救援我还没看过。可是我从这个唐山大地震以后到汶川地震整个过程的影片，然后我去搜集，我跟你讲，大陆真的做到这个大型灾难的程度，中间动员能力跟技术真的是提升了很多，真的在超支我们。我们是相对的时候，921的地震到现在整个救援是在下降，因为我们的下降是因为我们的政治炒作，让很多很好的搜救专家都退休了，然后不再参与这个事情。那很多现在的年轻的搜救员跟搜救指挥官缺少了实务的经验。对，这个其实国情不同，其实大陆的用军方跟武警，我们台湾没有。那这个东西最好用的是第一个，它指挥容易，第一个动员能力很快，那只要加上它的机具跟器材方面加强的话，我相信这个都是很好的。我相信利用很多的空难，我相信两岸的这种讨论啊，可以提升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抢救天然灾害抢救的提升。 我看到这次救援其实也派出了军方和特种部队呀、 这个特种部队跟军方是我一直在讲嘛。我在很多节目讲，军方的介入是很好，可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去一个救灾指挥，假如说你有很好的实务经验，你是很好去追。问题是军方的救灾跟我们消防的救灾不一样的是，军方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他为了战争需要，指挥官下令。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到一个山块塌的地方，我们消防员看那个山要塌了，我们会撤退。可是军方的他不是，他的命令只有前进。当那个山走山下来，整个营整个排没有的时候，这个要怎么去做？所以我现在一直跟我们国内很多在提供，就是说一定要注意，不是不赞成军方介入，军方介入是很好的，因为我讲的前面的人员啊、机具。可是问题，他对这一个救灾的任务是不一样的。要很长很长的实务养成教育。 好的，谢谢您，谢谢王先生的分析，谢谢。好，王先生再见。 好，再见。 好，我们刚才请教的是台湾非常资深的一位救援专家王世明先生哈。那我看到苹果日报，台湾的苹果日报今天早上有一个新闻，就开始批判说柯文哲的这个调度，说他很混乱，因为这次他也是上任以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所以呢非常考验他的应变能力。那现在台湾方面呢投入救援的就包括了军队、警察、海巡署、救援救难大队，至少有10多个单位，1700多个人，各式的车辆呢有50多辆，但是似乎呢权责划分不是非常的明确，而且呢在旁边还有很多的围观的群众，就甚至是有一定程度的阻碍救援，所以呢我想没有完美的救援，可能只是通过一次次的实践来提高各自的这个救援的 水平。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点，他可能做的比大陆要好的地方，就像大陆的上海踩踏事件之后，可能政府这方面做了很久才做出一个回应，但是柯文哲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没多久，他就马上召开了进驻了台北的灾害应变中心，然后联合消防局、社会局等等的各部门开了一个联合的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公布最新的整个救援的进展，包括遇难的人数，包括台北市做了哪些部署等等。这个信息的公开和透明程度其实是要比大陆要好很多。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在这次实际上刚才王世明先生也说了，他是落在台北的辖区范围之内，所以其实是救援是以台北为主。而我们也看到新北市长朱立伦，他在其实空难发生的当时他正在开会，但是他马上就开始关注这个安排消防局长和警察局长来这个救援。然后呢在这个同时他也说了说 新北市要全力配合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救援，所以是以台北市为主导、新北市为辅的这么一个格局来做的这个救援。但是两个市，不管是新北还是台北，都是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和物力，包括这个医疗资源等等。而且朱立伦还以这个国民党主席的身份来说，国民党是执政党，要全力配合救援。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在空难发生之后，可以说做的反应是非常的及时和真正落到实处的。可能相对大陆而言，确实在某些方面是大陆值得学习的。 好，那这次的空难哈，另外一个值得关心的焦点呢，就是在于为什么复兴空难在事隔几个月之后又发生了第二起。那本来复兴航空呢，是他们打算在澎湖空难之后呢要力图振作的，而且呢似乎在恢复元气，但是昨天的这宗新的坠机意外呢，势必会再度重创复兴。 对， 那这可能也是相当令人扼腕痛惜的一件事情。那么等一会儿呢，我们要请教的这位嘉宾呢是台湾空军的退役中将李桂发。那向他请教的主要就是台湾空难应该说在亚洲区里面它算是比较高发的一个区域，这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是台湾不仅仅是包括这个航空公司，甚至包括机场方面它都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哈。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Welcome back to 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发生在昨天的台湾复兴航空的空难呢，截至今天凌晨的数字统计，一共呢是寻获了46人，送医院的15人，31人罹难。那据了解呢，旅客当中呢有31名是大陆乘客，那其中呢已知的是有6人罹难，3人受伤。其实台湾复兴航空这次算是又出事儿了，上一次呢是在去年的7月份。 对， 那么在全球的这个飞行统计数据当中呢，总体而言，亚太地区的航空公司的事故率呢属于是最低的水平。那尽管是说我们好像从2014年开始就不断的听到像马航啊、亚航啊这些公司出事，但是如果是大家把这个数据跟全球的这个数据相比对的话，发现呢亚太地区的航空公司的事故率还是属于最低水平。但是呢在这个区域当中呢，台湾又的确是飞行事故比较多的地区。 对， 那不仅是台湾本土的航空公司，就是台湾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航空公司的事故记录呢其实也不少见。那当然，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复兴航空在去年事发之后，他们其实是希望在澎湖空难之后是要经历航空公司的一次复兴，但是这次又遭到了这次重大的挫举，重大的这个受挫。那所以呢，他的这个复兴的道路啊，相信一定会变得更加的这个曲折。但是台湾的现在的内部有很多意见，就包括说你这个松山机场你是不是也有问题，因为它距离这个居民区实在是太近了。我看有很多的这个立委正在提出相应的一些建议。那关于整个台湾这个航空哈，到底业界和业外到底是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这个检讨，我们马上再来连线一位台湾空军的这个退役的中将，他是李桂发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听不到吗？ 能听见，谢谢你跟我们现场连线。那昨天发生在复兴航空的最近的第二次空难哈，您觉得对于他这个航空公司本身来说，它会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看到台湾其实它有一个政策，就是你在一定时间之内，如果是发生空难的话，一定时间之内，你如果是想要进行航线的这个 拓展， 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这是我们民航局对于这种飞安事件呢，他等于说给他做一个评比的哈。 增速的问题，所以老是发生飞安事件，它这个航线因为受扣分的影响是会受影响。 嗯，那我看到一个规定是说，在发生的这个空难之后一年之内是不能拓展航线的，所以其实在之前的高雄到澎湖的空难当中，复兴公司已经是被台湾的民航部门画上这么一个黑名单。那这一次之后，这个民航局会对复兴航空做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呢？ 哦，这个我不能很肯定的讲了啊，因为这是民航的相关规定。 嗯， 那当然这个航空公司连续这样发生事情呢，等于说在这个民航局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比较有问题的一个单位了，所以他将来在对航线的时候势必会考虑到这样子的问题，就如同是以前那个远东航空公司也是一样，因为他这个航空公司后来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在分配航线的时候它分数比较低，会受蛮大的一个影响。 嗯，那像这次因为出事的地点是在松山机场嘛，那松山机场是离市区非常近的一个机场，那包括也有很多的争议说松山机场是不是应该迁走，那从您的角度来看，说松山机场其实它作为客运机场的存在必要性高吗？还是说其实可以完全迁到桃园去？ 通常啊，一个大型的城市啊都会有一个机场的，那么大型城市在城市之内有机场，通常都会碰到相同的问题，就是周边的建筑物比较近。你看美国的这个很多机场，都是在离开城市驻居不是很远的地方。但是通常机场的设计它有规范，一个有它自己的规范的啊，就是你合乎这个规范基本上是可以设的。你看像新加坡呢是也是一样，它城市也是离开机场非常的近，所以台北是不是要搬迁？这个可能要考虑，因为你把它搬到这个桃园机场去之后，桃园距离台北到底还是远。将来如果说这个高铁如果完成了，能够有效的缩短台北市到桃园机场的这个时间，也许就可以考虑把松山机场搬迁。但是你要把松山机场的运转移到桃园机场，又造成桃园机场它的负担的负荷的问题。所以这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民航局会做统合的考虑。 嗯，那我看到现在在政坛方面，就是议员方面，他们甚至有议员直接就说松山机场非迁不可。那如果说在立法院这边是遭遇到很大的一个压力的话，那民航局这边他们会做出怎么样的应对呢？你觉得？ 我的了解哈，这个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立法委员提出来要把松山机场搬迁到淡水啊淡海那边啊，后来民航局有做一个评估，认为不太可行，因为它跟桃园的机场，桃园机场起飞以后刚好会经过这个松山机场，这个而且距离太近了。那么现在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不是要把松山机场将来在某一个时间把它作废，然后把它酝酿迁移到桃园去？那么我想他们应该会朝这个方向来做研究，但是短时间之内恐怕不容易完全达成。 嗯， 松山机场啊，这个其实在台湾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有好几十年了。 嗯， 那么像这样子重大的事故影响到市区安全，这还是第一次啊。 嗯， 那么我觉得在现阶段如何加强飞航的安全啊，这个部分是应该比搬迁机场更要优先的，我的看法。 嗯， 那加强安全方面恐怕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是集中在这个航空公司方面哈。那航空公司呢，他昨天就比较大的动作，一个呢是开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呢是简短的证实了，就是这次失事的飞机曾经在澳门更换过引擎，但是呢他们又强调说其实这个飞机呢是一个新的飞机，但外界就会有疑问说，为什么新的飞机你又要更换引擎，就这一点他是不是说的不够明白？那再一个就是复兴航空的他的这个应对道歉，再一个呢是给这个死者是给了抚恤金，伤者也是有慰问金，那他这样的这个做法他是不是做的足够到位？ 你讲的没有错了哈，这是一个新飞机按照道理讲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不过机械这个东西啊，以前也曾经发生过新飞机怎么产生问题，也不是没有过。就像我们开车吧，新车理论上来讲不是会，是应该不会出问题。 可是也不能说一百万一部车里面就没有一部可能会出一些，因为它这个牵涉到出厂品管的问题，是不是在这一架飞机上，它的发动机在品管的时候什么地方出了一点什么样的问题啊？因为我没有去对它这个发动机为什么要到澳门去更换做深入的研究，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如果发现就算它是新飞机，它的发动机出了问题需要更换，那么这个公司去做更换，就是一切的按照程序来，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合理。 嗯， 那像 这次那再一个就是复兴航空它现在的这个回应，一个呢是道歉，二一个呢是给了一定的抚恤金、慰问金，这个做的还有它提高的地方吗？您觉得？ 对，因为现在就是上一次发生那个空难，复兴航空发生那个空难，结果他们按照规范呢赔偿了好像一个人1400多万吧。 嗯， 有些人觉得不满意嘛哈，所以只有五户领了，其他人不领。他们现在目前这个事情还在一个诉讼程序当中，但是复兴航空这样子一直不停连续的出事情，其实对他公司的信誉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啊。当然补偿金如果能够增加，固然对于这个活着的人也许是一种安慰了，但是真正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这个公司如何能够改变他的这个公司文化啊。好比这次发生这个事情，他要做深入的检讨，那么为什么会什么新飞机发动机就产生问题？还有你知道飞行啊，这个座舱管理，飞行的人都知道啊，就是你那个座舱里面有正驾驶、副驾驶，还有一些领航员等等，他们之间的分工、座舱管理资源啊、座舱资源管理是不是做得很合理？到底这个航空公司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才是很重要的，这个航空公司就需要好好的检讨一下啊。 好的， 而且我觉得银行单位也应该要对这个部分加强的要求。 嗯，好的，非常谢谢李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啊，谢谢， 感谢。好，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台湾退役的空军中将，叫李桂发先生。好，那再次感谢他。关于这个空难呢，还有一些疑团，也包括复兴航空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或者他在台湾这个社会上发生的这样一起空难，在这个地方他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发酵吗？我们等一会儿再接着讨论。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这个复兴航空它也算是要载入史册了，如果是从发生灾难的这个频率上来看的话，但是你如果看台湾的这个航空史哈，最悲催的不是它，那一定是中华航空。 对， 当时有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这个所谓的四年线，一开始呢是98年，然后再以后，再后来啊，一开始是这个 九四年， 然后是98年， 然后是02年， 再是02年，所以呢，就隔4年他就给你来一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中华航空的这个名声呢是非常之臭， 对， 有不断的有人提醒你说你要坐飞机，千万要躲开这个中华航空。 但是我坐过中华航空，我觉得其实机上的服务还是可以的，毕竟中华航空在台湾算是 关键还是要安全， 对，最大的哈。但是你要坐复兴，可能你就更不敢坐了，复兴都用的是小飞机，所以有人就在说这个以后坐飞机一定要避开小飞机。不说这个华航它到底悲不悲催吧，但是就说这次灾难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台湾的社会发酵。除了它是本身是一个灾难事件之外，现在是不可避免的被人掺上了很多政治的意味。 嗯， 你不管是这些政治人物像柯文哲的表现、朱立伦的表现等等都被大家评判之外，就在台湾的内部，因为这件事情毕竟牵扯到了大陆，有很多大陆的游客，包括国台办也发了一个回应，包括台湾的这个有关部门也邀请了大陆的这个民航部门第一次到台湾来做这种调查，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的。海基会和海协会等等之间的沟通啊等等，观光局、旅游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但是最重要的是不是这个政府之间层面这么一个 发酵。 嗯， 最重要的是台湾的民众，你看到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因为国台办用的是台方一定要加强什么什么工作等等的，然后对这个台方这个字眼，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台湾的民众他们是非常有意见的。 嗯， 在网上呢就有很多台湾的民众就说甚至抛出了说这个台方、 啊、你在指使我，你在命令我该怎么就 然后所以就有民众就说在这个 Facebook 上就抛出来说由衷希望大陆团的31个人全部死亡拜托然后就因为这句话和这种类似的论调在台湾的整个民众之中引起了， 这是会引发更大的反感， 对，更大的反感、 嗯、 更强烈的一个讨论，就变成了两派人、 嗯、 有一派人就在说为什么你这个反中反道连人性都没有了、 嗯、 其实不管是怎么样，很多台湾民众还是认为这是一个灾难事件，应该以、 嗯、 人命为大，但是也有很多人就在说这个说支那共匪真的是白痴啊等等的这种网友的留言都会出来，甚至说他们这个甚至牵扯到了之前我们在温州发生的这个火车的翻覆事件，当时有一种报道说处理方式是直接用土把这个残骸给埋掉了，然后就有人在这个说大陆的处理方式只会是把这个残骸埋掉然后不让大家看到，但是我们台湾起码让大家知道这次空难死了多少人，没有像大陆似的凡是事故只有30个人死等等等等，就有很多台湾的民众在吐槽大陆如何不好，吐槽大陆的这个对台的态度可能不太友善等等的，甚至是最变态的就是刚才说了希望大陆所有的人都死掉，然后但是我们也看到反过来看还是有更多的台湾民众他们其实是非常人性或者理性很理性的来对待这件事情，就说其实政治是一方面，但是两岸的民众的生命是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不要把政治牵扯到民众的这种生命当中去。我们也看到其实台湾这次除了出动了社会的这种政府力量，像什么民警啊消防啊军队啊等等的，其实也有很多的慈善机构，比如说像台湾最大的这种慈善团体慈济，他们在中午12:20的左右就已经到了现场，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些救援的工作，包括救援的物资呀，然后包括他们也一直在给这些救援人员提供物资、毯子等等。 就说我们还要关照的就是社会组织怎么样跟政府组织它进行一个配合。 对， 刚才你说的这个政治方面的解读哈，我是觉得你如果在这种层次，在这种事件上，你在进行政治方面的抽水，就是香港人说的抽水，就是占便宜，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但是我真的就想到了当时在911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可能我是一个小县城小地方的小学校，但是我们一直受到的这种思想政治的教育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和我们是敌对国家。911空难发生之后，我们班的同学是全班在欢呼的。所以你就会想到，对，这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太可怕的这种教育了。但当然，你刚才讲到台湾的这个例子，它是非常非常极端的，而且你看到台湾主流的民意也好，媒体也好，它对于这种言论的出现都是给抨击的这个态度，这个没得说。所以我就觉得，更多的媒体是不要在这种事件上大做文章，你千万不要跟什么中港矛盾似的，你一旦是有一个或者两个香港人他说了一两句对大陆人不敬的话，你就把他大肆的在媒体上放大。我是觉得在媒体上有的时候媒体人你必须克制，就是不要去在这些层面上你去故意去放大 推波助澜， 这完全没有任何的益处，就即使是新闻价值方面我都觉得没有特别大的新闻价值，因为你发现在任何的问题上它只要是本来是既定的事实，就本来两地的民众之间的这个心理它就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它可能放在任何的地方它都有可能是被做文章，所以我是更加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人都必须克制，所有人都必须以生命为先。当然了，因为这次发生的一个时间点还是有一点特殊的，因为在2月7号这个张志军就是大陆的国台办主任和台湾的陆委会主管王玉琪要在金门举行第三次会面了，所以呢不知道这次事件会不会对两人的会晤的这个主题或者基调都会带来些许的影响，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更加进一步的关注的。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三地话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再见， 拜拜。